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转多云，并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40%。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是大年初二，在这儿呢，还是要给您拜个年。抽烟喝酒，睡前玩手机，刷牙草草了事儿，这些习惯可能每一个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是怎么改也改不掉。往往口头上天天注意健康，生活当中却不能够正确的落到行动中。殊不知我们的健康也如同机器一样需要保养，一旦有零件受损，养生就为时已晚，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为此，健康加油站春节特别策划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为您准备了一份健康行动清单。7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于健康更加有益的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不要等老了才养病，病了才治病。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每个周六，我们都会为您安排《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栏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相信不少人都曾经立下过豪言壮语，瘦成一道闪电，但有些人肚子上的肉不但没有掉，反而还多了两层。每天勤勤恳恳的跑步，碰到美食想吃两口，又担心前功尽弃。喝凉水都长胖，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摆脱减肥反弹再减肥的死循环呢？减肥究竟该怎么做？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小唐山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医师梁英，给您说说，比起吃得多，吃错才更容易胖。 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小汤山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医师梁英。您好，梁院长。 你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男女老少我觉得现在都感兴趣了，因为这个日子过得一好，我们就会发现身边的肥胖的人或者说小胖子是越来越多的，于是乎减肥这个词儿啊，甚至已经变成很多人每天挂在这个口头上的口头语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关于减肥的这件事儿，题目呢叫做比起吃得多，吃错才更容易胖。所以我们得先请梁院长来帮我们说一说，这吃错它指的都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说减肥呢，大家最常关注的是我们的热卡，很多人呢很辛苦，每顿饭都要称称这食材到底多重，算算热卡到底多少，每天呢按照严格的热卡来吃，但最后减来减去呢，发现呢还是减不下来。其实后来呢，我们发现这个热卡，体外的热卡跟进入体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吃了同样热卡的食物，但是在不同人体内它反应是不一样的。 在同一人体内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虽然热卡相同，但是食物的种类不一样，那么它进入人体之后引起人体生理生化反应是不同，最后可以让你胖也可以让你瘦。 哎呀，所以如果说这边是吃汉堡，那边呢是吃这个热狗，然后可能就是两种热卡差不多，可是相对来说吃到肚子里，有可能这个就会变成长肉的，但是那一个可能就会变成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长肉的。这是一种吃东西不一样，最后导致不同的结果。 您说的后面是对的，但是汉堡跟热狗 差不多。总之， 如果是汉堡跟全麦面包或者跟这个燕麦面包，可能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同样热卡的情况之下，到了我们的体内，最后转化成让我们讨厌的这个脂肪哈，肥肉的这样的情况，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看来，只求吃的食物的这个热量摄入还不够。 对。 更多的应该是看种类，是吗？ 我们除了关注这个热卡，还更要关注种类，因为就是刚才说的，你如果是热卡限制了，有的时候呢，如果种类不对，你的热卡是控制不住的，你是控制不住食欲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会让你越吃越饿，越吃越想吃 啊。 有一些东西呢，你吃了之后有很好的饱腹感，你就能很好的控制食欲，最终呢，你激发你食欲的食物你就减不下肥了。 对，太馋，吃太多，这是一个基本上是每一个胖子一定会遇到的这么一个最终极的难题哈。 没错，是这样。 好，所以说我们说要想减肥，比起吃的多少这件事情，可能说关于种类的选择，热卡的关注哈，哪些东西更容易让你的身体发胖，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 对。 那么关于减肥，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要关注的内容哈？尤其我们说现在减肥已经是一个必修课了，因为它和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为了身体健康，适度的或者说已经肥胖的人，减肥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您就可以随时来和北京小汤山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医师梁英互动和交流，关于您的减肥方法呀，一日三餐的搭配啊，到底是不是合理，是否真正能让您成功减肥，在减肥这条路上您是否经历过从减肥到反弹再倒减再减肥这样的一些过程哈，可能错在哪一步了，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提问。今天我们来说比起吃多吃错更容易发胖，一起来关心一下正确减肥的相关内容。好，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抓紧时间想想您的互动问题。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饮食和生活方式容易发生改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营养专家指出，春节期间要生活规律，劳逸结合，适量的运动，充足的睡眠，不熬夜， 根据气候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勤洗手，勤通风，注意防范冬春季节的呼吸道传染病。如果出现了身体不适，就应该及时就医。在春节期间，饮酒一定要节制。专家表示，春节因为过度饮酒导致的急性酒精中毒甚至致死的事件屡见不鲜，喝酒要限量，文明饮酒，不酗酒，不酒后驾车。此外，在春节期间，人情往来，香烟往往成了必备之物，我们要提倡您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递烟，不送烟。今天是春节长假的第三天，春节期间睡得晚，难得早上睡个懒觉，很多人早餐就不吃了。医学调查显示，清晨是冠心病和缺血性中风发作的高峰期。研究发现，凌晨血液粘稠度高是发病的重要原因，不吃早饭会失去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机会，从而诱发冠心病。所以说，即便是春节期间，我们也建议您能够按时的吃早餐。另外，在春节期间可能会打破我们的日常生活规律，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这个时候比较难做到按时按量服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必须要遵照医嘱执行，定时定量服药，才能保证治疗效果最大化，从而抗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改善心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相信不少人都曾经立下过豪言壮语，瘦成一道闪电，但有些人肚子上的肉不但没有掉，反而还多了两层。每天勤勤恳恳的跑步，碰到美食想吃两口，又担心前功尽弃。喝凉水都长胖，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摆脱减肥反弹再减肥的死循环呢？减肥究竟该怎么做？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小唐山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医师梁英，给您说说，比起吃得多，吃错才更容易胖。 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很多朋友都可以对照一下哈。现在说到这个肥胖呢，大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美的这个层面了，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报道都说肥胖呢越来越多的跟这个心脏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这类慢病，甚至包括一些癌症可能都会挂上钩哈。我们也想问问您，真的这么可怕吗？ 是的，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是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的潜在的危险因素。有报道称呢，肥胖的就超重的人，高血压的发病率要比体重正常的人高3到4倍。糖尿病的发病率比体重正常的人高2到3倍。那么肥胖的人呢，90%以上的人都或者有高血压，或者有糖尿病，或者有好几种慢性病。所以这个超重和肥胖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您看看，先刚才您提了一个词儿是超重。 对， 因为呢，我们在日常做体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第一栏上面就有一个这个 BMI 的那个指数，通常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在什么范围之内偏轻，什么范围之内正常，紧接着比正常高一块的就是重一些的叫超重，比超重再更胖的好像是叫肥胖。 对， 我 们衡量体重呢，通常用的应该有两个指标，最常用的就是您刚才说的 BMI， 又叫体脂指数。那么它的计算方法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体重是斤还是公斤？ 比如说我61公斤重，身高是1.6米，那就用61除以1.6的平方。那么我的体重指数23.8。那么正不正常呢？我们的标准是18.5以下是体重过轻，18.5到23.9是体重正常。 您这正常的 刚刚达标。 那如果稍微超重了， 24到27.9是超重。 超重 28以上咱们国家是肥胖。 就肥胖了。 对， 所以大家日常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我们说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BMI 的指数。您体重这个是以公斤 为单位的体重除以您身高以米为单位的，比如说一点几米的平方， 对， 然后呢您测一下这个值，18.5 以下，这个是比较轻哈，没达标不合格， 对， 18.5 到23.9之间我们说是正常范围， 对， 24到27.9之间这个就已经属于超重了， 对， 您就开始需要注意了，或者说这类朋友就特别适合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啊需要减肥了。那紧接着呢就是大于28这个值的您的 BMI 指数，这已经是属于肥胖级别， 对， 那您的这个危险比如说刚才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就会更高了，对吧？ 是， 太可怕了， 体重越重， 嗯， 那么它的超标越多，它的危险性会越高。 而且前段时间我们还听说哈，说这个虽然都胖，可能体重是一样，但是你看这俩人，哎，看起来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有些人呢感觉是那种轩轩的胖，然后整个体积好像很大，有些人呢你会觉得哎，他好像胖的还挺实诚的，甚至还听到了一些词儿，什么苹果型身材、梨型身材等等等等，这些和我们说的那种比较危险的体型到底是哪一种？ 刚才说了我们最常用的是 BMI 值，但其实 BMI 值呢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比如您刚才说的身材非常匀称的以肌肉为主的健美运动员或者举重运动员，其实他们的 BMI 值都肯定超过24，但是他们是既不超重也不肥胖，所以这个呢其实除体重指数呢我们老百姓可以用它，特殊人群是不适用的， 就是健美的那些人， 对对对对， 就是肌肉特别多，于是乎他的这个就比较重一点， 对对对对，他整体的体重指数是比我们正常人，比我们那个值肯定是超出去的，还有一个我刚才说衡量我们是不是超重或者肥胖或者有没有这个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呢，是我们的腰围 啊， 我们又叫做腰围超标的人，就是您刚才说的两个人站在这儿可能体重一样，体重指数有可能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比如说都像我23.8或是23，但是有一位男士呢腰围超过90，有一位男士呢腰围呢是80，那么超过90的这位男士他就叫做中心性肥胖，我们又叫腹型肥胖，那么他的这个健康风险因素一点都不比 BMI 超标少也一样很高， 所以如果想要判断是不是在这个健康范围之内，一方面是靠这个 BMI 的指数，同时还得是通过我们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型， 没错， 还得看您量腰围， 对， 如果说您这个腰围过大的话那同样危险，即使 BMI 在正常范围内， 没错， 好像腰围特别大，您刚才说什么中心型肥胖， 对， 向心型肥胖， 对， 好像就是那个叫苹果型 身 材的人， 是的是的， 我们会发现那种就是肚子中间特别粗特别大，然后胳膊腿还很细， 没错， 还有这种， 有所谓苹果型身材，你顾名思义就是中间大对吧， 两头细 对， 嗯， 所以这个腹型肥胖又叫中心型肥胖嘛，科学家们研究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是刚才说即便你的 BMI 值是正常的，如果男士腹围超过90厘米，女士9厘米，女士腹围超过85厘米就可以叫做向心性肥胖，它是一个独立的刚才所说的以上的各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对， 大家可以量拿出一下那个家里的尺子了哈，就是量一量您的这个腰围，平时我们都说大肚腩，甚至有的人说啤酒肚，我这里装的都是好吃的哈，但是这个时候您的腰围它已经可能会导致您健康受损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了， 对， 那您就得量一量它，如果男性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就特别强调您得减腰围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的不是说减肥，而是说您得减腰围，但是我们也看到好像就光减腰围这件事儿特别难， 对， 嗯， 减腰围甚至比减体重 还 难，没错， 那怎么办呀？ 这个呢我们下面就可以聊聊， 嗯， 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吃错了就更容易造成腹型肥胖， 哪些东西的摄入是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肚子这儿腰围变大的？ 我们这么说吧，我们肥胖 不管是腰围大还是整体的体重指数超标，那么肥胖它是脂肪代谢出问题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找原因呢，要找一找什么食物能够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出问题，造成脂肪代谢紊乱了。说你只存脂肪不分解脂肪了 啊、 哦，那这个呢，我们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说到胰岛素。 胰岛素， 对， 糖尿病患者有一些不是要注射那个胰岛素的吗？是那个胰岛素是吧？ 是那胰岛素，没错、哦、胰岛素30年前呢没有人认识，现在呢我估计家喻户晓，地球人都知道胰岛素。就是您说的糖尿病太普遍了，咱们国家现在糖尿病差不多成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达到将近10%了。所以呢打胰岛素的人也非常多，走到餐厅啊什么地方都可以见到自己在那打注射胰岛素。 对， 胰岛素对糖尿病病人来说确实是降糖的，但是胰岛素的作用绝不仅止于降糖。胰岛素是我们身体胰腺分泌的一种激素。那么胰岛素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体内能量代谢的大总管。我们身体的能量供应能量有三大类物质，一大类物质我们叫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实际上是我们俗称的糖。 哦，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讲讲这个问题。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脂肪。 脂肪。 第三大类是蛋白质。 蛋白质。 这三大类物质呢是供能的，那么这三大类物质的代谢都受胰岛素的影响。那么胰岛素呢，它的核心职能是降血糖。所以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时候要打胰岛素来降血糖。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是促进脂肪的合成，抑制脂肪的分解。 促进它的合成，抑 制 它的分解。 结果是什么？ 那不就是胖了吗？堆积了。 堆积了。对。所以胰岛素如果持续的比较高，那么脂肪就被胰岛素困在脂肪细胞里头， 该排出去的它也排不出去，分解不了。 对，分解不了。 哎呦，原来胰岛素还有这样的作用。 对，所以我们肥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胰岛素造成的脂肪的代谢紊乱。 那如果说那应该去查一下，那是不是肥胖的人可以去查一下自己的体内胰岛素是不是分泌过量了？ 胰岛素可以查。其实我们有一些方法呢不用查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刚才您说的向心性的肥胖，很大的肚腩，这种啤酒肚的人，还有就特别喜欢甜食的人。 哦， 有的人甜食会上瘾。走到蛋糕店走不动。这瓶饮料今天不喝就不行。 哎呦， 这样的人，还有的是经常会发生低血糖的人，这样的人都有可能会有胰岛素代谢的紊乱。 我们说它不叫胰岛素，这个哦，就是说它可能分泌的过多过量，这个就叫胰岛素代谢的紊乱。 对， 就是只要是满足这些条件，其实不用去查去，基本上也能够确定它属于这一类了， 你就有可能有这一类的问题。 哦， 所以这一类的人减肥，你就得问一问，那么胰岛素到底为什么会紊乱， 去找根源。 对，去找根源。那么我们胰岛素呢，刚才我们说了它是胰腺分泌的，那什么能让它分泌，什么能让它高呢？就我们刚才说的三大能量物质之一，碳水化合物。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可以让胰岛素升高，但是呢不同种类的碳水化合物让胰岛素升高的这个速度和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肯定是要尽量去减少那种会让我们胰岛素升高特别快，或者说升高的特别高的那种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叫做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那么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到一小时这个时间，它基本上让你吃进去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大概70-80%就都分解消化变成血糖了。这个时候血糖呢在一小时之内迅速的成一个陡峰一样的升高， 嗖就上去了。 对。那么伴随着血糖上去呢， 因为血糖只要上去，胰岛素跟着就上去。 嗯， 因为胰岛素如果不上去，它降血糖，血糖就降不下来。 对， 那么胰岛素的功能是降血糖，主要只要血糖上去，就伴随 胰岛素一下升高了。 对，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我本来呢，我可能一个小时呢，我就需要这个一车的能量，我四个小时需要四车能量，那你把三车能量都在第一个小时全给我了。那么这我供能，我肌肉组织只需要一车能量，还有两车怎么办呢？那胰岛素要把血里的糖降下来呀，它就会把这多余的两车呢给它转运到脂肪细胞里头， 转化成脂肪了。 对， 然后就 因为我们刚才说胰岛素的作用之一促进脂肪合成， 嗯， 那么它的目的是为了让血糖降低。 嗯， 那么等到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因为你前一两个小时把这糖全都消化的差不多了，等到三四个小时的时候，血糖就降下来了。 饿了， 降下来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正常人如果是饿了的时候， 嗯， 我可以去分解脂肪，然后让脂肪来供能。 对， 但是你吃的这种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之后呢，那么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呢，胰岛素因为你让胰岛素迅速升高了，血里的胰岛素还很高，它就把脂肪困住，困住之后就不能分解脂肪，这时候身体只能利用糖来供能。 嗯， 那你的血糖又低了怎么办？它就会向身体发出信号，我饿了，你赶紧再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饿了吃，吃了饿，进入这个死循环。 死循环。 所以这种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会让你更快的饿。 好， 就刚才说的，虽然都是同样热量， 嗯， 高升糖就会让你提前饿，而且会让你第二顿吃的更多， 更胖， 自然你就会更胖。 好，那健康加油站，我们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您说，到底哪些都是高升糖食物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尤其想减肥的朋友，您就需要注意和避免了。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芳华容易流逝，努力做到最好，但求青春无悔。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珍惜当下时光，绽放多彩人生。 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德国都芳漆中国公司董事长玉恒，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永葆青春芳华。

粗的腰围，它也成为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单独的危险因素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另外上半段还提到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的词儿，原来这个肥胖啊还和我们身体内这个胰岛素分泌紊乱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哈。总之呢，它会让您吃的时候狂吃，有一些食物吃不对了，我们这是说那种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会让您很快的吃然后很快的饿，然后呢还会导致更多的这个能量不是用在说分解出去，而是说变成脂肪变成肥肉在我们的体内囤积哈。总之真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说说吧，这个做罪魁祸首或者说很多减肥人是特别怕的这个高升糖食物都有哪些呢？ 那在说高升糖指数食物之前，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就是碳水化合物。我们刚才说我们人体能量的有三大能量代谢物质，那就是糖、蛋白质和脂肪。这个糖，那我们又叫做碳水化合物。我们吃的食物里面供能的主要也是这三大类物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嗯， 那么碳水化合物呢？我们最常见，我们每顿吃的主食都属于碳水化合物，还有各种糖，砂糖啦、蜂蜜啦、各种各样的红糖啦、黑糖啦、 甜的那个 糖，对，甜、甜的糖，还有各种五谷杂粮，包括豆类，这都属于碳水化合物。还有我们的蔬菜里头也含有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像马铃薯之类的吗？ 对，马铃薯之类的含的碳水化合物会更多、 哦、 即便你吃的西兰花它也有碳水化合物、 哎、 芹菜里头也有碳水化合物，只不过量少而已、 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糖只局限于你嘴巴感觉到甜就是糖， 嗯， 这些呢就不会不把它当糖吃。那么我们也有要树立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说五谷类还有根茎类都是主食。 五谷类、根 茎 类、 豆类 都 不是主食， 那五谷杂粮都属于主食了。 对， 嗯， 别说我啃一玉米棒子、 啊、 这算零食不算主食，不对，它是主食。 嗯， 我吃米饭的时候炒土豆丝儿吃米饭，你以为就的是菜，实际上是主食加 主食。 对、 哦、 所以这个误区大家首先要把它改过来。 哎呀， 那么我们碳水化合物里头呢，那么因为这些最终经过我们消化道分解之后、 嗯、 都会变成葡萄糖。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甜， 嗯， 但是经过你胃肠道的消化酶分解了之后进入血液当中，跟蔗糖和蜂蜜最后的成分是一样的， 都是甜的，都是糖类。 对对，包括白薯，包括这个马铃薯，包括米饭、馒头、面条、饺子，所有这些都是。那么哪些是高升糖？刚才我们说了，碳水化合物里头我们又分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和低升、 嗯、 中等升糖和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那么这个高升糖指数的食物的一个界限呢，基本上呢我们把升糖指数在划分在0到100这个区间的话，70以上的就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嗯， 那么来看看我们经常吃的富强粉馒头，是88左右， 就是精白面做的馒头。 对， 嗯， 米饭，精白米饭是83.2吧，大概是， 又超了。 牛肉面88， 嗯， 然后我们的手擀面也是80多、 嗯、 总之我们日常的主食，我们现在常吃的主食基本上它的升糖指数都在80以上， 那都属于高升糖食物了， 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哎呀， 所以为什么将近40年来我们的胖子越来越多， 嗯， 因为我们的粮食越吃越精。那么三十年前我们的先辈有多少时间又有多少机会能吃到这些呢？ 很难得的。 对，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主食，还有我们从超市买的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各种的小吃饮料，其实最终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都是糖和碳水化合物。 嗯， 而且这些有很多升糖指数也是很高的，你像饮料里面它是含有很多糖的。 对，特别多糖块， 这、 曾经有这个营养方面的专家当时就说，我问他，我说以前在这个网上看到说一瓶类似于可乐呀或者是冰红茶冰绿茶的那种、 摆一堆糖块， 对，我说他那个上面方糖放了十几块，说这是这瓶里面的含的那个糖量，我说这是假的吧，他告诉我，他说这是真的， 真的，没错，是真的， 太可怕了、 那我们平常喝饮料的时候从来不会把它也计入我们的能量，计入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而且它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所以哎呀，错了，错了太多年了。 我们的精致的米面、精致的谷物，因为把皮去了，因为皮里面有纤维素，有各种矿物质、那么有纤维素去除之后，它就变得非常容易糊化，非常容易消化，就变成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了。 所以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胖的人那么多了， 这应该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 嗯， 那紧接着呢，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哈，我们知道有那个膳食宝塔，膳食宝塔最基层，我们说那个底座最大的最那一块，它就是谷物、 对，没错。但是大家注意到最底座的基层是这个谷物呢？大家有没有注意，谷物里面要求你50%要吃全谷。豆类和根茎类的， 全谷， 豆类和根茎， 这里边的全谷， 全谷，你比如说全麦面，你比如说糙米，这就属于全谷物类的，有的甚至拿燕麦粒儿也可以做饭、还有我们的各种豆类、这都属于全谷物，就是粗加工或者不加工的粮食 更好了， 我们就叫做全谷物。 全谷物， 那这样的食物呢，它的升糖指数要低得多，基本上是在中等升糖指数， 起码70以下， 对，差不多、 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哈，一直我们就是说精米精面这类的量要少一点点， 对， 起码呢就是现在分析到这个让人肥胖方面，它就是由于它是这个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那怎么样五谷杂粮越是糙一点，越是少经过这种 加工， 我们说加工的食物哈，谷类的可能对我们想要减肥的朋友越是这个合适的。那除了这样的一些食物之外呢，很多人也会关注其他的一些内容了，比如说能吃的、爱吃的、吃的多，这个量比较大，这个是不是还是导致人肥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的，就刚才我前面说了、就是你吃了这些精致的谷物做的这个食物之后，你就会很快出现低血糖，你就会导致你吃的很多，所以你吃的多的原因是吃错了， 吃错了 啊，吃错了你就会提前饿，那么就像这个贪得无厌，饿了吃，吃了饿，不停的，他把它存起来，把当成脂肪、然后他又不用，然后又问你要，你又去吃，就变成这样了。 哎，刚才又说这一类呢，它可能都是属于跟这个胰岛素是有关系的。我们在临床上能不能通过控制我们的胰岛素，或者是通过比如说吃点药啊，或者是怎么样，让它调到一个比较平和稳定的状态，然后以此来达到减肥成功这件事儿呢？ 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不可能是吗？ 因为现在还没有说降胰岛素的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糖尿病流行的阶段、科学家们的精力都在这个怎么降血糖，那么让胰岛素升高来降血糖，所以呢，实际而且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去借助药，你去关注食物的升糖指数，去吃这个中等或者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就可以了。 多吃点啥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的蔬菜，就除了根茎类的，其他类的什么绿色蔬菜啦，还有一些什么茄子了、瓜了、豆了，这些除了南瓜哈， 除了南瓜， 基本上它们的升糖指数都在15以下，非常低。 多吃蔬菜， 对， 除了这个根茎类的蔬菜， 对，那么根茎类的蔬菜也比我们的精米精面强，比如说根茎类的土豆和南瓜，大概的。土豆可能高一点，有80多，像南瓜就70多，还有白薯大概60多，那而且这些食物它含的这个热量密度低，就单位这个重量里头它水多，它含的热量就低一点，它的升糖指数又相对比你的精米精面要少， 同样吃那一大块，可能一下把你塞饱了， 没错，没错， 比你吃一块蛋糕，比你吃一口蛋糕可能热量都低。 嗯， 你那热蛋糕的话里头又是油又是糖，那热量密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多吃谷薯类，多吃杂豆类。 所以这就是给那些真的食量特别大的人提了一个醒，因为毕竟就是一直饿着这件事儿啊，对于饭量大的人受不了。那怎么办？您可以利用那种体积大，但是相对来说呢，它升糖又没有那么高的，对这类食物，起码体积大，我们先把它填充进去，就不至于那么饿的难受了。然后慢慢的来调整您的饮食。 您说的太对了，比如说对于胃大的、食量大的人，我们可以颠倒一下吃饭的顺序。 怎么做？ 我一上来先吃一碗菜，菜的体积很大，热量密度很低，升糖又很低，接着我可以吃点肉、蛋、奶，这些呢相对来说它的升糖也是低的，最后再吃主食。 哇， 而且要细嚼慢咽。 很多人现在比如说到了晚上压根儿就不吃主食了，就以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蔬菜呀，甚至加一些水果就来替代了，可是也不见瘦下来呀。 这种人呢肯定呢他还有餐外零食，餐外的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这个水果吃的多的，我们的这个网易网友就说了，晚上吃水果会不会影响减肥？半个西瓜。 对，如果您要是半个西瓜一个西瓜的吃，肯定影响减肥。所以水果不在于您什么时间吃，而在于您吃多少。所以水果也是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西瓜的升糖指数72，也是不低的， 也超了70。 一些热带水果大概都在50-60，苹果、梨这些可能会低一点。那么水果的升糖指数低，是因为它里头含一部分果糖，果糖是不会刺激胰岛素升高的。但是果糖会直接进到肝脏，生成甘油三酯，造成我们的脂肪肝。所以水果吃的太多的妹子们会有脂肪肝的。 就是哎呀，我终于明白了，身边好多其实挺瘦的姑娘 有脂肪肝， 但是有脂肪肝 血脂高 啊，这可能就是由于她拿很多比如说水果来代替了正餐，最终导致的结果。 有关系， 有关系。哇，所以你看看一日三餐太讲究了。 还有喝酒的男士， 光吃水果减肥的女士，以及喝酒的男士， 对，都很容易得脂肪肝。酒精跟果糖一样，直接它也是对胰岛素没有影响，但是它会直接进入肝脏代谢成甘油三酯。所以喝酒的男士，而且酒精的热量密度是很高的，一克的脂肪是9个大卡，一克酒精是7个大卡。我常常跟他们男士们说，我说你们喝一瓶50度的二锅头等于吃了10个馒头。 哇，半瓶酒这也吃5个馒头呢。 他还得吃菜，他还吃主食， 他还在最后来碗面， 您说他能不胖吗？ 所以哎呀，听了这期节目我就感觉，突然以前很多人是觉得自己吃的又不多，或者说有的人觉得自己的主食吃的不多，但其实现在找到了这个最终的一些原因了哈，是您真的是吃错了，您吃下去的那些恰恰就是导致脂肪堆积，然后呢这种高的胰岛素的转化的，还有包括就是可能让您的这个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还会影响到您的肝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对， 哎，这个问题，说院长您好啊，这个胃真的有撑大这么一说吗？胃越大越能吃？ 有这么一说，实际上胃撑大了就说明就是影响了你的食欲，老觉得吃不饱，人家可能吃一个馒头饱了，您5个馒头都没饱。就是食欲实际上有很多因素影响，那么胃的容量是其中之一，当然它也还会说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饱食中枢或什么瘦素等等很多因素影响，但胃撑大应该是因素之一。 因素之一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家长朋友多说一句，他是从小养成孩子的一个吃饭习惯。我们甚至看到很多的这个姥姥呀奶奶呀给隔辈的孙子孙女喂饭，那种填鸭式喂养，人家都说吃饱了不行再来半碗， 这种可能就是打小把胃就给撑大了，于是乎你想变成一个小胖墩儿，长大是一个更胖的大胖墩儿， 没错， 然后再去减肥，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 非常痛苦，没错。 所以胃真的会被撑大，那么胃撑大就会预示着吃的更多，那么发生肥胖的概率也就会更大哈。 对， 所以保证胃不被撑大也是一个就是能不肥胖的一个先天因素了。 对， 这个提问我觉得很有必要问一下。他说，院长您好，我每天都健身，餐食呢基本上就是鸡胸肉、西兰花、芦笋、紫甘蓝这类健身食材，为什么还是会增脂呢？跟我的体质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如果就这么问呢很难回答。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很多的情况不了解。因为这是正餐吃了，比如说他还有没有补充别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水果，对吧？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时间有多长，比如说您就坚持了一礼拜，那这东西肯定还看不出效果，所以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我们先分析一下他的这个餐谱哈，鸡胸肉、西兰花、芦笋、紫甘蓝， 这些都是升糖指数很低的，非常健康的， 非常好的。 对， 但是这个一定要去衡量一下，比如说你一天就有一顿是这样吃吗？ 对， 其他两顿您又是怎么吃的，包括其他还吃不吃主食， 有没有不单是主食的问题，比如说额外的有没有小吃，有没有零食，有没有饮料等等，这些我们经常会把这些都没有放在 忽视了的， 没错、 哦、 都不觉得它是吃饭。 嗯， 凡是吃饭之外的东西我们很经常都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热量总里面，但实际上它对体重都是有影响的、 嗯、 任何入口的食物对体重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到您这儿来咨询说您看看我这该怎么减肥啊，您是不是会把他每一天吃的所有东西都给他问出来？ 没错，是这样的， 就是一点都不能落。 对， 这里边就问出了很多他压根儿没当成是饭的东西。 对， 也不少， 就找出了他的根源了， 就找出根源了哈。所以啊我们看得到一日三餐具体吃什么这件事情，它真的是最终影响您是不是会变成肥胖，是否需要减肥的一个至关的因素了。您能帮我们来搭配搭配吗？比如说这一日三餐您家都怎么吃？ 这个呢就要定食谱呢不是不太好定。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2016年的居民膳食指南是可以做参考的。我建议大家是除主食之外其他的东西优先。比如说我们提倡每天一斤蔬菜， 嗯， 你要保证一个鸡蛋，要保证一袋奶，要保证50克豆，要保证， 嗯， 另外呢还有这个1-2两的鱼虾肉，这些要保证。 嗯， 所有这些东西你保证你每天吃完之后再来搭配主食。 哦， 比如说我们要是轻体力脑劳动的呢， 嗯， 那么1天5两主食足够了。 一天这个5两指的是生的还是熟的？ 熟的， 熟的。 嗯 嗯，我们 1天5两 在学校都去打饭吗、 哎、 说来来来多少啊、 嗯、 2两饭，女生一般都是2两饭，男生半斤、嗯 对对， 快速长身体的时候吧，也许还能代谢出去。 快速长身体是必须这么吃的， 嗯，但是 到了 成年以后， 成年以后 这么吃就胖了， 没错， 嗯。 所以这个呢，如果是说你是轻体力劳动，这个体重指数正常，那就可以这么吃， 嗯。 那么要特别关注这半斤粮食里头，谷薯类、粗粮类要占一半， 谷薯 一定不能全部都吃细粮， 精白米、精白 面。 还有包括根茎类的这个东西，土豆啊、地瓜呀、南瓜呀，就这些东西我们相对来说高升糖指数的食物还是得控制它的量， 主要是精白米、精白面。 嗯 嗯， 其实刚才您给我们就是大家最提醒的一点，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您食物当中的这个 饮食的 顺 序。对， 比如说过去我们经常就是主食配着蔬菜呀、肉啊、蛋啊这些东西来吃， 对，甚至是先吃主食。 对、 嗯， 有的人你能看觉得米饭好吃哈，先糊了进去半碗米饭， 对， 然后再加了一小口青菜。 嗯， 您可以先吃菜呀、肉啊、蛋呀，最后再是主食，而且这个主食里面需要有一半我们说是粗杂粮。 对， 嗯， 因为您先吃了菜和肉呢，这些都是低升糖的，后吃高升糖它可以中和， 中和一下 啊。就我们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和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加在一起、 嗯、 就可能变成中等升糖指数的了。 哦， 这个还可以调配呢， 可以调配， 好， 可以像调鸡尾酒一样调。 好的，说实话哈，具体每个人如果您已经属于肥胖啊或者是超重的这个行列，打算量身来打造适合您的这个减肥或者是饮食计划的话，它一定是个体化的方案。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或者如果大家去到小汤山医院的话，看什么样的门诊能够解决这样的困扰。 我们医院开了一个专病门诊，有特色的，我们叫糖尿病体重健康管理门诊。 糖尿病体重健康管理门诊， 它主要是就是用干预生活方式的这个办法，我们很少用药物干预，就帮您调整您的饮食和运动，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时间是 星期二 下午、 星期五上午，还有星期三上午。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京医通提前就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梁英院长的做客，谢谢您，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是非遗时光，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今晚定要到家，无论路途千里万里，归心似箭啊。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家在声声呼唤，声声呼唤召唤着我快一些回家。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今晚定要到家，无论路途千里万里，归心似箭啊。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家在声声呼唤，声声呼唤召唤着我快一些回家。 突然间有泪水悄悄流在脸颊，这一站就是我的家，空气中充满记忆熟悉的味道，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红红映衬着小伞花开在天涯，小宝贝远足归踪了，你就要看到姥姥姥爷的笑脸，还有你爷爷奶奶开心的泪花。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心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心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 是全部都放下，归心似箭我要回家，365天的别离和牵挂，移动了一年的心终于到家。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心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心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 路途的尽头开满了鲜花，开满了幸福，多么的温暖。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让它进入一家，每颗心都幸福温暖，欢乐遍天涯。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